冰凉的。 在手中融化成诗变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橙色里的声音，霓虹灯的倒影，冷风里向你靠近，白色气息相遇。三条烟乱了心跳，来吧 take it out out， 大家都看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，也许在手中融化成诗变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

真实的

thing I've seen. So come here, do you want to go dancing with me? 相约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 再相约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。 Turns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. If I have a 身心状态去迎战，颠覆所有人的印象在夺冠。我坐上跳跃，击中 like a rocket. Three, two, one, take that punch. 手脚全部收紧，绷紧了你，小心翼翼。为什么让不安？

个逼。我一下一堆鸡，我大雨下一堆力，我拉我破汤逼，我用相机。Let's 银行位置七七八的杯子不得细菌，我来给你打个比喻，都想掺点我的细菌。相机撕不撕裂？我喊我所有子杰，让谢腾不渡子杰，把他们自来复见，不畏惧过而复现，我将你少而复业，让自走雷弹出现，三千三四万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

尽回音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有有遗憾，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，远离家乡无声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沙漠也归根，坠在你心间，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，几分忧郁几分孤单，就心甘情愿，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。 的风景，才忘了多久的以前，有过一首诗，它是这样唱。 后的城市，寂寞又狼狈。